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欢迎来到星期一晚的热血大球场之世界球坛超短波、啊、今晚的节目阵容有我啦，牛奶仔啦，咪哥，天野和沙比哥的咁啊，话说呢，其实呢12月之后呢，我哋文杰呢就重新编排过主持的阵容啦。咁逢星期一呢，其实呢 是我哋四个的， 我哋四个嘅原班阵容，结果12月1号到而家1月6号呢，过几月之后终于我哋可以首次齐架。 45日之后终于打到四箭头正式啦，大家好开心啦。 系啊，终于 full team 啦。 咁不过呢，就喺呢个星期一嘅时间啦，因为呢个礼拜就中外球坛发生太多嘢啦。咁所以呢，严肃少少想讲少少嘢嘅。咁就係第一，无论大家睇波鍾意边队又好，唔鍾意边队又好，或者对于个别球员你唔係太鍾意佢又好，记得理性睇波，千祈唔好喺看台上面掟嘢。嗱，呢样嘢好严重嘅，因为会直接系真系影响到球会，会嚟停赛啊、罚款嗰啲嘢。第二件事就系话，作为一个足球，始终系着重体育精神嘅运动啦。我哋唔希望，即系作为球员，即系作为球迷，大家都系希望就系话想睇到一啲系公正嘅赛事，即系具体育精神嘅赛事啦，系咪？咁所以咧，踢波嘅朋友真系嘅，千祈唔好为咗啲短线嘅利益而作出一啲作弊嘅行为。即係直接你當啲打假波，咁變咗嚟講咧，即係呢樣嘢大家可以留意翻，因為嚟緊港甲都曾經發生兩件事，咁詳情留翻星期四再講。 今晚嘅節目比較嚴肅少少啊， 係啦，開頭就嚴肅少少，因為呢個禮拜咧，我頭先都講咗啦，咁就係話咧，中外球壇發生咗好多事，咁其中一件大事咧就係話，作為一個球壇名人堂嘅前鋒啦，尤西比魯咧就啱啱因为呢个心脏问题就过咗身啦，佢71岁啦，咁就佢22年生涯入边，其实其中15年嘅黄金岁月咧，就奉献咗俾奔飞家嘅， 系 咁上阵301次啊，入咗317球，咁亦都曾经代表葡萄牙国家队64次啦，咁我攻入61球， 系 咁当中最为人津津乐道一幕咧，就系话喺1966年，咁啊世界杯当其时上半场对北韩啦，输紧3球， 八强啊， 系啊，八 强之前， 咁就一己之力下半场就连入4粒，咁就一己之力逆转北韩啦，唔成为一时佳话啦， 赢5-3啊，反击啊， 系啦，冇 嗰阵时北韩 同一届，其实阿尤西比奥都系嗰届嘅神射手啦， 9球， 即系英格兰攞世杯冠军嗰一届，咁啊葡萄牙亦都由佢嘅带领底下咧，即系一己之力咧就攞到呢个世杯嘅季军嘅，或者讲多啲咧，其实尤西比奥即系由佢出身开始讲起啦，其实佢唔系即系本土葡萄牙人出世嘅，咁啊嚟自非洲啦， 你肤色都知， 墨西哥啦，咁啊1942年出世，当其时咧呢个即系非洲都系沿海嘅国家啦，咁啊。佢系其实隶属于系葡萄牙嘅，咁啊喺佢后生嘅时候咧，其实佢第一间加盟嗰间球会咧，喺系隶属于士砵亭嘅，即系其实系奔飞加嘅死敌啦，士砵亭。咁其实咧佢自己就一路好心仪嘅球会就系奔飞加啦，所以佢加盟奔飞加其实系几多转折嘅，即系头先咪哥讲咗22年职业生涯入边有15年喺奔飞加，其实奔飞加签佢嘅时候咧都。其实搞了一大轮嘅，就据闻咧就话喺莫桑比克嗰度，因为当士砵亭知道咗奔飞加有意叫佢嘅时候咧，咁就好想揾翻尤西比奥出嚟嘅，就即系同佢签一份正式嘅合约啦。咁然而咧，奔飞加其实即系一早已经同佢达成共识，将尤西比奥收埋咗一条渔村入边咯，足足12日，直至佢签咗张约之后咧，先同佢出翻嚟，咁啊将佢带咗去葡萄牙啦。咁其实除咗咪哥头先所讲嘅1966年嗰、那个 帶領葡萄牙奪得世界盃季軍之外呢、其實他的職業生涯呢最風光的一季呢是在他20歲的時候啦，帶領著呢當時呢籍籍無名的奔飛家呢就拿了當屆的歐冠杯冠軍。即要知道呢其實即擊敗過對手是皇家馬德里啦，在那個年代皇家馬德里曾經是五連霸的在歐洲，即是所向披靡啦，大家熟悉的名字 歐聯的時候咯，歐聯的時候一創歐聯的時候就是阿公，佢唔系叫欧联咧，即系 欧洲冠军球会， 系最大嘅， 最顶级嘅比赛啦，连续五连霸嘅，咁啊，较为人熟悉嘅有而家即系仲喺个球坛度都几活跃嘅迪斯特芬奴啦，同埋阿普斯卡斯咁。咁嗰届咧就呢两位名将咧就35、36岁啦。其实咧喺决赛嘅时候咧表现都唔错嘅，普斯卡斯喺嗰场波连中三元嘅，但系尤西比奥就带领住奔飞加咧就反击对手，咁啊梅开二度咁反击对手。咁赛后佢其实作为都系一个小球迷啦，咁啊二十岁嘅身份，咁都系赛后就即系特登揾翻自己偶像啊迪斯尼芬奴攞翻件波衫嘅，咁啊其实似系一个交接嘅形式咯，即系嗰样就 系 一个传承。 世界嗰即系可能去到咁嘅高度，其实系即系啲即系最球坛里边最顶级嘅人，净系一个交接嚟。 传承嘅时期啦，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佢其实就喺60至75年咧就效力到奔飞加，头先阿 Michael 都讲啦，301场射入咗317球，其实好犀利嘅。 系， 同埋佢效力呢一段期间里边咧，总共为奔飞加咧夺得旧葡甲11次冠军。同埋5次嘅葡萄牙杯， 哇！其實都幾誇張喎，即係效力15年咧，咁有11年攞聯賽冠軍喎， 係啊， 即係4年 miss。 同埋佢喺1965年嘅時候就攞咗當其時嗰個歐洲足球先生啊，咁同埋就係話，即係由於佢咧擁有腳下技術，同埋就係話佢異於常人嗰個速度啊，所以世人咧亦都稱佢為呢個黑豹，所以我哋咁多年以嚟都尊稱佢老人家做黑豹由西比奧。 系咯、啊，我哋呢啲即系比較後生啲嘢講，就可能冇乜說服力。阿天野哥講出嚟就 好啦。其實我66年咧都我66年都未出世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我都想講下66年嗰場波咧，佢對呢個北韓咧，當其時 或者可以去第一張相啊， 俾第一張相先。 由西比奧個樣，阿天野哥繼續啊。 咁啊，黑豹由西比奧咧，咁佢就即係頭先阿咪哥都講啦，咁佢就即係為呢個葡萄牙咧，就喺1966年咧呢一個世界盃裏邊咧。就力克呢個巴西同埋呢一個匈牙利咧，就打到入去8強裏邊嘅。 嗰陣時匈牙利應該都係所向披靡 嘅。其實都係足球強國嚟嘅，都係足球強國嚟。 巴西就俾你傷咗啦。 同埋佢嘅對手北韓都唔係差，因為北韓喺66，我冇應該冇記錯，66年係佢淘汰意大利。 係， 係啊，啱，冇錯。 同埋，我就想講一樣嘢，最令人即係津津樂道就係話佢喺1966年咧，除咗帶領呢一個嘅葡萄牙咧就打到入去呢個季軍之外咧，其實佢係個人入咗9球咧，就攞埋嗰一屆嘅金靴神射獎嘅。咁同埋就係話我喺10幾年前啊。 系， 即系其实尤西比奥都唔系我个年代嚟嘅。 系， 佢打66年，我未出世。 嗯， 咁我记得10幾年前咧，我对呢个人点解会有咁深刻嘅印象咧？就系、是、我睇翻佢一啲嘅纪录片咧，系10-20分鐘嘅纪录片嚟嘅，系记录呢一场波。 系， 令我最深刻、最想去睇一样嘢就系话，点解葡萄牙当其时咁当打嘅欧洲人脚咧，可以一开波就已经即刻就输3粒就俾北韩嘅？ 点解咧？天野， 咁我發現一樣嘢就係話，佢一開波咧，呢班葡萄牙球員咧係俾北韓球員打窒咗嘅。 係 點解會打窒咗咧？呢班北朝鮮嘅球員咧，佢哋難打，點樣難打法咧？每當佢哋啲葡萄牙球員想起腳射門嘅時候咧，都會有1至3個嘅北韓球員咧，係飛撲埋去揾頭、揾背脊、揾個肚去擋佢個波，就係唔俾佢射門嘅。 即係伸伸佢。 係啊，即係你會發現一樣嘢，就係話佢當其時咧，喺呢啲歐洲，即係習慣咗喺歐洲賽場裏邊嗰啲。作賽的球員咧，係從來未遇過呢些情形嘅，所以一開始就已經被北韓咧就打窒咗嘅。咁或者就係話，我可以點解話喂？點解又收尾又反勝咗5-3啊？由西比奧又可以入到4球咧？有兩球十二碼，原因就係話始終。亞洲人佢嘅體力同埋技術係唔夠歐洲嘅，呢個係公認㗎啦，唔係歧視。咁第二樣嘢就係話，頭先我都講啦， 當你的體力本身都不夠他，你的技術本身不夠他、 嗯、 你在上半場已經用了你的難打那種方法呢去消耗了自己的體力，所以一到了下半呢你已經被人放離了，即是一去到下半的技術分野已經很明確，還有就是剛才我都講他們難打那種方法呢其實很容易直接會在禁區裡面侵犯對手、 嗯、 所以由西比奧呢有兩球是十二碼入咗嘅。 咁啊，天野就講咗一啲由西比奧即係一啲比較出名嘅戰役啦。咁啊，呢一場亦都被 FIFA 選為咧世界盃嘅比賽入邊咧最佳反級嘅一場比賽嚟嘅。即係係啦。咁啊講起 FIFA 咧，其實嗰2000年咧，國際足協咧就揀咗即係適逢呢個千禧年咧，就揀咗一個歷史最佳嘅，即係當年就揀翻 一百大球員。 係啦，一百大球員。咁樣就第一位咧揀咗馬拉多納嘅當年。咁第二位比利咧，其實由西比奧咧。是排第三的、 嗯、 即是可见他在世界足球的地位呢其实是即虽然呢就个名气可能没有比利或者马当娜那么响，但其实在葡萄牙人心目中呢他是占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的， 应该不要说 即到现在为止、嗯、你就算见到斯朗拿度也好费高也好从来都没有一个球员能够带到葡萄牙上到去世界杯四强这个高度、 嗯、 那另外就是他在08年的时候呢即是葡萄牙的即是总统呢就将由西比奥的头像呢就印了落当即是那个国家的硬币入边啦，咁可见其实。 其实真的很夸张，因为如果你一个球员呢你踢到有个位呢有国家的元首将你的原因摆到国家代表性、嗯、即是货币啦。邮票啊纸币货币已经代表你的级数高得好紧。 是啊其实是地位非常之崇高。 很高的。 咁啊 犀利 啊。或者由西比奥的回顾嚟到先啦，即是、其实都是比好多球迷即是其实好像我咁啊，或者好似其他兄弟咁样，其实好多人咧都未系喺个年代度即系出世或者睇过佢踢波啊，但系即系正正有一个咁出名啦，或者咁伟大嘅球员。 其实我都佢劲到点咧、嗯，即系可能我加一句，即系我冇即系我冇再点再查过，就系、是、讲我嗰时有啲朋友都倾嗰啲以前啲劲嘅球员，讲由西比奥咧，佢、 嗯、 系可以一个人射波啦，佢好彩系有一次系甩咗脚啫，如果佢射正咗，因为射落个龙门散到个龙门呕血， 系 好夸张， 我都听 好夸张噶。 我阿爷系咁样讲， 可能当其时嗰啲足球嘅用料同而家又唔系好一样啦。 唔知道啊，真系， 不过佢比较重身啦，或者湿咗水嘅时候咧，真系成个炮弹咁样。 同埋始终嗰阵时都冇咁多数据化嘅资料可以俾到大家，咁、但系就系话有一件事系摸字就话，无论喺葡萄牙人心目中又好，或者喺我哋球迷心目中都好，由西比奥其实喺我哋嘅地位上面都系好崇高嘅。咁正如我一开始讲到就 系 话 FIFA 头一百大球员，其实某程度上。这个的咸头已经等同于足球界的名人堂的地位、 嗯、 那变了希望由西比奥真的可以在天堂平安息啦，那严肃的事不要说那么久，那读一读老细的口信先好吗、哦David 说呢你有些事倾偈会那位黄杨达 你啊你知不知道刚才我们在门口 不是 喂你这位球迷真的好嘢，因为刚才我们坐我和阿米哥啱嚟最早到啦，跟住突然间呢我哋对门口个玻璃门口突然间行嚟，我见咦黄杨达，要望清楚啲，因为我哋揿掣开门咧，一见到原来唔系，原来天野嚟咯。 系 咁啊， 即系当日见到黄杨达着住拜仁出身拜仁波衫出街嘅话咧， 戴住顶帽， 唔系其实 帽 佢嚟嘅。 其实我呢个碌咧系翻工碌嚟嘅，我平时嘅真身系咁样嘅。 OK， 明白，即系几惊你翻工咧？你因为你知你翻工你着住即系要着西装嗰啲咧，冇理由着嗰套拜仁西装翻工噶， 唔会。 你见客嗰阵时，啲客都觉得你浮夸啦。咁啊 ，Jackie 讲到就话有冇人唔认得你？其实我哋初都唔认得嘅，算啦。咁啊，莫耶斯讲到话天下足球就话大卫莫耶斯俾人炒，喂、欸，你俾人炒莫耶斯？即系我讲曼联嗰个689，哎，对唔住，我快讲错啲。 继续啊， 好快讲错咗。 等 阵再讲啊。咁啊 ，David 讲到话飞马球迷好冇品。咁呢样嘢咧，其实就后屘从球迷口中得知就系话，虽然嗰杯汽水飞马球迷规定出去嘅，咁但系有理由相信嗰位球迷并不属于飞马嘅。因为当日呢如果你在指定卡塔买飞其实你也都可以坐在那个球迷区你都可以做同样的动作的、嗯、所以呢 你没有影到那个人其实都很难讲是不是真的什么 快闪党来的有球迷见到啊那这个、香港波不今天在这里讲着留在星期四再讲啦、 嗯、 那刚才讲开假波这个问题呢那讲开欧洲球队来讲 假波數一數二的大家最深刻印象會是哪一隊？ 祖記， 祖記咯，仲有邊隊啫？ 哇！唔好意思，咁講，我哋大家都唔係佐仁達斯 fans 嚟嘅。 係 咁啊！琴日 嘅印象係咁啫。 大戰就係話佐仁達斯去羅馬呢場榜首大戰啦。咁其實戰果都幾一面倒 啊！係啊，但其實戰情就同即係戰果就有啲出入啦。其實你或者睇翻整場嘅比賽嗰、那個射門數字啊，或者控球比率咧，即係其實羅馬咧係不佔下風嘅。咁、如果就咁齋計射門數字都係13-8，其實係均稱嘅。咁另外控球數字咧，你唔好忘記喎，即係比賽末段嘅時候咧，羅馬咧其實係打少兩個人嘅、但係佢控球率咧仍然高達60%，即係可見咧就即係其實羅馬呢場波咧係對住祖雲達斯，其實係贏勢，但係即係得勢不得分啦， 贏勢輸波啦。咁啊，賽果先講一講啦，頭先冇講到就話祖雲達斯3-0大破羅馬啦。 係啊， 咁入波嘅分別係維杜啦、邦魯斯同埋 胡仙力嘅12碼 啦，係啦， 係啊， 咁就嗱， 其實講翻第一個入球先啦，咁啊令人讚歎嘅，即係其實當地嘅傳媒咧都讚到泰迪維斯天上有地下無啦，就話佢真係一個冠軍級嘅成員。咁其實諗落又係，即係佢無論去到邊一隊球隊咧，即係你唔好理佢強隊好弱隊好，佢打咧都係打出身價嘅、一去到即係轉戰嚟歐洲咧，第一隊打韋斯咸咧，咁啊即刻帶領佢係護級啦，護級成功啦、然之後輾轉就去過曼聯同埋曼城，佢都係冠軍級嘅成員咧。咁到咗今屆即係呢球入波咧，咁啊有即係一啲分析咧，就係話即係佢可以喺一啲好短嘅範圍裏邊咧，就做到一啲好微細嘅動作。咁啊，嗰球波咧，其實交俾阿維杜爾入嗰球咧，其實交得好隱蔽嘅。咁維杜爾當然快腳一射啦，咁啊即刻收死近處。咁啊，據一啲大陸嘅媒體所講咧，就話其實咧羅馬今場波嗰個防守咧，其實係唔弱嘅，即係冇乜點犯錯嘅。只不過咧，即係祖雲達斯嗰啲前邊嗰啲球員咧，就真係太超級啦，即係就 質素太卡士太高冇辦法， 係啊，即係引用翻文傑成日所講，即係一個頂級嘅前鋒同一個優秀嘅前鋒，其實有好多時咧決定佢嗰、那個身價，即係爭幾千萬爭喺邊咧，就係爭 0.01秒 嘅時間所做到嘅決定。咁今場波咧，泰維斯咧就俾大家見到佢嘅身價啦。其實真係離開英超都是一個可惜嚟嘅，即係我可能主要比較睇英超多啲，即係迪維斯是我自己心目中係一個好中意嘅球員，佢嗰個踢法咧其實同蘇亞雷斯係好相近似嘅。 佢南美球員都係咁樣 嘅，即係又難打，跟住技術又好啦。 佢係嗰啲平民三郎型嘅球員嚟嘅， 係得費格遜唔重用佢。 唔係佢其實唔係費格遜唔重佢，當時都用嘅，只不過就係話佢扭解，佢扭解， 係 扭解要。 你性格差嘅話，費就一定啄硬你。 即係其實好簡單嚟講，費格遜仲幾耐球員？你諗下，維斯呢兩年喺曼城嗰啲紀律，即係講真， 唔係佢不嬲都係火爆 嘅。就算 Even 佢對羅馬呢一場波咧，佢聖誕節之後佢都係辭咗歸隊嘅。係啊，即係你佢講一啲原因，你可以聽可以唔聽，因為佢有前科啊嘛。 即係佢啲紀律其實會直接好咯，即係所以點解話阿根廷國家隊唔選佢入隊？其實某程度上紀律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況且佢自己都承認咗，就係話2014年世界盃其實佢都冇學。 係咯、啊，佢自己好似睇到好化咁樣講啦，就話即係主教練應該都唔會再揀佢入翻國家隊，即係佢其實完全冇希望嘅，即係。其實作為一個球迷咧，我自己咧就好想迪維斯入得翻國家隊嘅，即係你始終你世界盃可能4年1次啦，或者都係關乎一個國家榮辱嘅。咁如果當國家需要到佢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雖然話依家阿根廷嘅前鋒人才仔仔啫，但係我覺得以迪維斯嘅級數咧，入到阿根廷國家隊咧，係一定有正選打嘅。 正選就未必咁講，但係問題就話，當喺阿根廷國家隊嘅時間入邊，其實美斯嘅角色會似交換多次前鋒。 係，他打咩？他咪打咩陣式咯？如果打4-3-3，我覺得迪維斯一定佔一席位嘅。 但願如此啦，但係始終呢樣嘢大家未證實。但是迪維斯始終30歲這個年紀就事實上真的30歲嘛，咁變咗嚟講就係話相對嚟講機會真係細咗嘅，因為阿根廷始終都追求緊嘅年輕化。 呢場波仲有一個亮點咧、就是，就係睇啲老將啊，即係羅馬經典啦，羅馬王子托迪啦，咁啊大戰呢個派魯嘅，即係兩個都起碼36歲以上啦，即係喺其他歐洲球壇咧，其實係比較少見嘅，即係仲係核心嘅球員啦。羅馬嘅戰術體系， 即係老將， 其實都仲係圍繞住托迪嘅，即係發動攻勢啊。不過咧呢場波就比較特別少少，即係羅馬嘅教練咧就安排咗托迪咧就專責去防。 防呢個派路啊，即係貼身跟住佢啦。咁啊，有啲數據可以話翻俾大家聽嘅。咁啊，派路其實喺今屆意甲嘅比賽入邊咧，一長軍咧，即係其實佢都係做作為一個組技嘅核心球員，即係負責派牌嘅。咁啊，長軍咧有多達85個傳球嘅，咁傳球成功率大概去到即係72個成功傳球咧。咁呢場波咧驟降嘅，得翻四分三，即係跌咗25%啦。咁啊，63個傳球56個成功。咁啊。呢場波雖然派路咧睇落去嗰啲數字咧冇以往咁癲，但係其實咧佢喺呢場波亦都發揮住一個非常關鍵嘅作用。兩個罰球咧其實間接咧令到祖雲達斯咧係成功擊敗羅馬嘅，分別第一球咧就交咗即係入波係第二球啊，邦魯斯嘅鏟射入網咧係嚟自派路嘅助攻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輸到2-0嘅時候，好多人話阿迪羅斯唔配做隊長啦，因為仲未夠冷靜啊。老羞成怒啦，雙腳飛鏟對雙腳飛鏟對手阿基亞連尼咧，就攞張紅牌。咁同一個罰球咧，派路開出嚟嘅時候咧，就開咗俾遠處嘅球員頂翻埋中間啦。咁啊，亦都造就咗 啊邊個？ 好似即係烏拉圭咁樣啊，即係蘇亞雷斯做嘅同樣動作咧，就係用個手拍翻個波出嚟。嗰個波唔拍咧就入緊噶啦，即係都係咁樣。咁啊， 烏拉圭對巨紅 啦，係啦，86秒即係裏邊咧連續收。收兩件利是咁樣，其實兩球波都係嚟自派路嘅罰球嘅，即係你要防一個人喺正常比賽嘅時候哨子聲未響嘅時候，咁你可當然可以貼身跟住佢啦。但係一講到罰球，即係呢啲真係功架嘅表現，冇得講啊！ 所以你 派路就去到呢個年紀咧，佢都仍然顯示到佢係世界級嘅。 係啊。所以佢九个打十一个，最后尾咪俾人借好多粒咯。 系系就系、是、嗰球十二同一球，系啊。咁即系都邓罗马有少少唔抵咧。即系呢场波其实正如对方教练阿冈地所讲啦，其实罗马表现系唔差嘅，甚至即系祖云达斯嘅龙门普方都系咁讲。佢话呢场波其实系喺上半场嘅时间咧，佢系比赛得好艰难嘅，即系尤其是阿比真力啦，咁啊不停系咁对祖云达斯就有呢个威胁嘅。射门，即系远射啊、近射，样样都有咁啊！俾即系表现出色嘅普方就一一化解啦。咁呢场波其实系意甲嘅榜首大战嚟嘅。咁打完呢场之后咧，祖云达斯咧就一度咧就喺季初嘅时候落后罗马5分啦，而家反级咁啊，有49分，咁啊领先罗马嘅41分 ，total 总共8分嘅。 即系前后其实喺呢段时间攞多咗罗马13分啊。 系啊，即系唔好忘记一半季都未到喺意甲，即系揭冬完之后咧，即系打第18场， 而家争8分 咯。系啦，争八分系即系其实喺欧洲四大联赛嚟讲咧系拜仁有几多分啊？而家距离多蒙特 7分， 距离利华古信 七分， 系啦， 打少场， 多蒙特12分， 打少场 ，咁即系其实都拉得比较远一啲啊！即系你睇翻英超咧，今届系大乱战嚟噶嘛，意甲就反而去到半程就开始见到真章啦，即系 8分 稳定性系好紧要， 八分又唔会太会话点样太夸张嘅，即系其实 半季个沙比仔 8分啫， 系3场波，即系你唔好忘记早记都系啲好难输， 但系我觉得系你睇个半季赛程嚟讲，因为仲有下一场大战噶嘛。其实有一定有得追嘅，唔似德甲咁嘅，好似阿天赢个拜仁咁，即系冇得追嘅。 冇拜仁噶 啦。即系多句啦，咁到底就系话呢啲嘢时间证明一切啦。咁好难避免就系祖云达斯会有机会有一段时间系状态下滑嘅。咁始终嚟紧祖云达斯都会应付欧霸杯啊，虽然就欧联出局啫，系咪？咁而罗马就冇后顾之忧嘅。咁所以变咗专心联赛情况。之后会唔会话可以扭转翻呢个颓势咧？咁啊，留翻时间答呢个问题啦。 系 咁啊，今晚其实都除咗话呢方面之外啦，咁其实2014年啦，咁其实都我哋都系时候要回顾翻啊2013年一啲 球坛大事 回顾啦，系嘛？咁啊，回顾之前啊，读一读科森米兰一句说话先，就系话阿根廷前锋冇一个好似有迪维斯咁嘅特色。咁啊， 系 啊，认同认同。 但系问题就系话，阿根廷前锋。迪维斯是不是真的算得过呢？即是他除了撇除纪律之外，那大家都知道希古恩是一个败家之星来的，老实说。 那 就是惯性败家的情况之下，那难道下只是靠美斯和阿古鲁咩？是不是？那所以其实好像牛奶仔说的就是，哇，如果 打4-3-3 选到定，是不是有机会选回迪维斯呢？那这个就留返即是看回他表现和对看回他的纪律。 还有迪维斯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除了在前线攻坚之外，他还可以为队友铺桥搭路。这样东西就 就暫時阿根廷咧就覺得係即係比較少佢呢一類型嘅副鋒角色。 阿古魯得嘅， 阿古魯墮後就好似有啲嘥啦，我覺得。 唔係，佢而家都佢可以包攬到前鋒最前面嗰個範圍，同埋去做副鋒嘅位置。 其實而家其實擺喺最前嘅位置都係希古恩嘅啦， 係希古恩， 即係變咗 希古恩佢臨尾埋。 如果你多咗迪維斯嘅話，可以打一啲高位防守。 頭先係講有一個4-3-3嘅話，就係最前面希古恩，跟住迪維斯同埋古魯打兩。 或者打4-2-3-1，其實解決曬啦。 4-2-3，但係就中間個位就除咗馬斯殘奴之後，邊個可以夾到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 但其實你成隊阿根廷最緊要係爭個派牌啊！ 美斯如果願意做嘅，可以做呢樣嘢。 佢肯唔肯咯？ 嘥啦！ 唔係一樣嘢就係呢樣。 佢肯啊，都冇。 成個阿根廷最大問題係個個都係大哥啊！ 佢肯咯， 個別球員 你明唔明白？ 唔係嘅，美斯肯都唔好俾佢做啊！佢俾佢做派牌個位，佢唔係大波前面去突擊人。 嗱，阿根廷嘅嘢就遲下先再講啦。 遲啲先講。 講翻呢個球壇大事回顧啦。咁啊，我哋可以去一去相先啦，係嘛？ 係好。 咁啊，其實講一講其中一件大事，講到就係話， 再去下一張 係3號相，係啦，呢唔好意思啊，啱啦，冇錯。我哋偉大嘅 碧咸， 萬人迷啊， 就上屆就嚇經歷過巴黎聖日耳門佢嘅租借生涯最後一站之後啦，就正式宣布退役啦， 攞埋冠軍啦。 其實都應該咁講啦，其實即係話佢長期效力嘅球隊，包括係曼聯又好，皇馬又好，或者係洛杉磯都好，咁其實喺佢長期效力，唔好計租借啊，佢保持一個好好嘅記錄，就係話佢長期效力一支球隊，嗰隊球隊都會驗指到冠軍嘅。 係啊，其實包括埋巴黎聖日耳門啦，最後都係驗指到冠軍嘅。 即係租借唔好計啦，AC 因為 AC 冇啊嘛。 系 啦，即系如果唔跟上計嘅 ，AC 系打半季咁。 系咯，即系你再衰啲計嘅，你計埋普雷斯頓得辦係咪先？咁啱數噶嘛。我都講咗唔計租借啊嘛。 但係其實咧，以歐洲嚟講咧，即係以球員生涯嚟講，即係攞曬四，即係攞四個分別唔同嘅頂級聯賽咧，佢係第一人喎。 啱。咁啊， 前無古人㗎啦。 講翻碧咸先啦，咁啊，曾經效力過曼聯啦、皇馬、AC 米蘭同巴黎聖日耳門呢啲強豪啊、名門啦。咁啊，代表英格蘭115次攻入咗17球啦，咁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佢最大球壇最大貢獻就係喺32歲當年離開咗皇家馬德里，遠赴美國改投洛杉磯銀河打 MLS，即係呢個一個革命性嘅舉動嚟嘅，即係亦都為咗美國嘅職業足球踏出咗革命性嘅第一步，因為講真，如果唔係碧咸嘅，阿叉同你睇 MLS 咩？老實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而家佢最嗰樣，即係喺 MLS 而家嘅都有亨利啊、龍格堡呢名將加盟，其實某程度上係拜碧咸主第一步去踢開呢道門， 係 開呢步，行開條路出嚟咯。 仲係算係當打之靈咧，即係32歲碧咸，其實嗰陣未至於回流即係回到 回堂， 回堂回到係未能夠喺歐洲頂級大球會效力。 其實未得話回堂，因為嗰陣時皇馬已經同佢講過係會同佢續約嘅，因為嗰陣時拗咗好耐嘅。 其實就 因為佢啱啱離開皇馬嗰年咧，就係啱啱攞咗西甲冠軍， 攞冠軍嘅。咁嗰陣時之前可能教練方面啊， 卡比魯講明就唔用佢啦， 唔想用佢，但係好後期原來發生現就佢就越踢越好嘅，佢越踢越好，即係幫埋皇馬攞完冠軍，跟住之後球會又想同佢續約。 我記得有段時間。好似第二個打右後衞啊嘛， 防中就打過， 防中一嚟嗰陣時打防中啊，但係咁最後即係佢幫到皇馬即係佢攞到個冠軍，亦都俾到球迷睇，我係有好有熱誠，結果令到皇馬咧係想統同嘅續約，但係因為嗰陣時續約個問題拗咗好耐，亦都碧咸覺得係皇馬其實唔尊重佢，所以佢嗰陣時洛杉磯銀河話要針佢咧，咁佢話佢就過咗去洛杉磯銀河，即係可以代表一樣咩？皇馬繼續想要佢，不過我自己去揀洛杉磯。 沙比仔啱啱講起個熱誠嘅問題啦，其實咧喺碧咸退咗役之後咧，接受第一個專訪咧就係接受翻佢曼聯前隊友加里尼維利嘅專訪嘅。咁佢其實喺當時期亦都談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球迷啊，或者一啲其他人啊，就係話每當談論到碧咸嘅時候咧，好少會談論到佢嘅足球事業嘅。咁佢咧就 個講佢老婆啊嘛， 係啦，講佢老婆或者講佢場外嘅花邊新聞啦，就買乜嘢廣告啊， 咩新啊， 係啊，又或者佢嘅家庭生活啊，就好少人將佢即係 focus 翻喺佢嘅足球事業度嘅。佢咁加爾仔就問佢啊，咁你有冇對呢樣嘢唔開心？跟住佢話冇傷心就假嘅，即係佢其實佢希望咧喺佢退咗役之後咧，世人俾佢嘅評價咧就係佢係一個勤力嘅足球員。 咁啊， 同埋你讲埋 系。另外咧就沙比就头先提到啦，佢就喺皇马嘅时候咧，其实皇马有提到话同佢续约，而佢选择咗加盟美职联啦。而当其时咧，我自己记得咧就有媒体咧就话碧咸咧其实系为佢未来去荷里活发展铺路。咁、其实就一家便宜两家着啦。咁啊，一嚟就带动咗一个美国嘅足球文化，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啦，美国最主流嘅两样运动，一样系 NBA 啦，篮球啦，咁另外一样就系讲紧美式足球嘅， 同埋 MLB。棒球 系啊， 棒球，棒 球。咁样其实即系足球嚟讲，唔系话喺美国人心目中英式足球啊，跟住系唔喺美国心目中唔系一个 好似首 选嘅运动， 唔知排第四排第五。 第五啊，嗰阵时仲有个冰上曲棍球添， 冰球。 咁但系碧咸为大，即系为咗美国人而行咗呢一步，其实系好革命性 的。唔系佢嘅出现令到洛杉矶冰球攞到冠军咧，即系一个好标志性的。 又或者多咗人会留意美职联咯，即 系 本身我哋一般聽到掘金咧，即係都唔會諗起美職嘅。咁嗰陣 卡塔爾 係啦，即係譬如費高啊嗰啲咁樣咧，即係臨職業生涯臨尾咧，都係講緊去卡塔爾、 巴迪斯圖達， 或者阿聯酋啊嗰啲地方。不如斯圖達有翻個澳洲嘅，係有翻個澳洲卡塔爾澳洲咁樣。咁啊，係啦，冇錯 ，Michael 所講就係佢有革命性啦。咁啊， 其實 係啦，呢樣都係2013年其中一個。 碧咸佢即係佢嘅退役，其實都有種即係革命性咧。頭先你講佢自己球壇裏邊嘅作為一個革命性，但佢嘅退役都有一個標誌性，因為碧咸佢本身嗰個踢法，佢一個右翼，大家知佢嘅斬波或者係佢即落地啲斬法 咧，冇速度嘅右翼， 係啦，佢冇個冇速度嘅右翼。其實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你作為一個翼咧，除咗速度爆底，跟住就傳波斬高波跌落嚟，即係其實碧咸但特別曼聯球迷應該都好清楚嘅就係碧咸佢嗰種翼或者佢嘅打法咧，其實一個好傳統、好古典嘅一個翼風嚟。 係，大家最深刻對佢係邊一場波或者邊一個入球咧？ 我讲啦， 咁咪 对温布顿 嗰球啦， 麻麻粒死苏里云啊嘛， 唔系好简单，好多球好多波都系粒死个龙门，但系嗰下粒到咁样差系嘛？ 其实喺美职都做过嘅，做过两次，即系七十码嗰啲入球。所以咧，我自己最深刻咧，其实系佢帮英格兰攞到世界杯入场券嗰球，即系对波兰嘅。 唔系希腊咩？ 咁啊，咨询官都讲到就，咨询官讲到就系话，碧咸最值得欣赏嘅地方就系话对足球嘅热诚同埋永不放弃精神啦。咁呢样嘢其实大家都认同噶啦，即系我记得有一幕咧，佢踢 AC 米兰嗰阵时咧，89分钟无啦啦扭出 三，嗰下真系咩？ 抬佢出嗰时真系喊， 佢喊系点解？因为佢冇得踢世界杯， 我踢世界杯就只系证明佢， 因为佢嗰阵时系想证明俾卡比鲁睇啊， 系啊， 我系可以入到英格兰个国家队里边可以打到2010世界杯，就系、是。即係勤力之下，即係好多報道就係話佢根本就係缺乏休息，所以就搞到佢個 操勞得滯啦， 操勞得滯就 冇辦法 受傷。 其實碧咸佢即係之前有講佢好似啲咩，即係好似奧運咧話個啲咩大事或者點火棒嗰個冇份，大家講好可惜。但係其實我覺得最可惜真係即係2010嗰個世界盃冇佢份，我覺得真係好可惜，因為佢最後機會嚟，點知 AC 踢下嗰下真係即係我自己英格蘭球迷，我覺得真係好可惜。佢喊我知咩事嘅，大家都知。 佢自己都知咩事啊？唔咁講真，咁啊講埋先講到就 AC 米蘭3-0啊大勝亞特蘭大啦，卡卡梅開二度。咁啊順帶都講埋啦，拿波里同日2-0擊敗森多利亞啦。咁啊講開又講啦，即係話 AC 米蘭嗰度就簡單講講啦，卡卡同阿巴魯蒂尼先後就回歸啦。咁但係其實對球隊嚟講就冇大幫助嘅，即係講真係時買人方面買。大佬1200歐羅買個馬特嚟翻嚟九場入一球減死要千萬近影雖然9號波衫，大佬你真係唉希望呢個壓力隔離真係唔該你早啲走。 冠軍就快打完咯 ，AC 米蘭仲排緊喺第13位。 唔係，但係起碼就有件事好開心嘅就係本田圭佑同埋阿拉美先後加盟啦。咁啊，另外而家一月都仲有時間去復，仲有時間俾你去斑馬啦。 卡卡個回歸 AC 其實好重要，因為其實你都大家都講個教練咧，即係咁不濟嘅。其實 AC 都即係缺少咗個精神領袖，但大家即係之前有場波啦，咁佢主場，因為我唔記得係輸俾 蘇聯啦， 球迷蘇聯嗰單嘅，咁佢主場嘅應該打得好好嘅，但係就由即係盧殘咧就射失咗，跟住仲有即係嗰啲表現都唔係好得，咁跟住就啲球迷要圍咗嗰個球場，咁照計咧出去嘅咧，你作為一個球隊嘅大佬，你梗係領隊行出去噶啦，咁但係。领导行出去应该被人揼噶啦，老残你想自己行出去，啲人话你傻，你被人打硬。结果咧就系卡卡行出嚟。 嚟。卡卡個翻即係同啲球迷講完之後，嗰啲球迷真係好，佢係冇乜嘢都冇嘅，就咁就行入去啲球迷裏邊。 佢都唔需要做任何嘢，佢地位。但係問題就話喺卡卡今屆嘅回歸入邊，你會見到卡卡係會鬧球證，你有幾可卡卡咁嘅樣鬧球證？唔襯噶嘛，係咪先？但佢真係鬧喎，佢真係中意球證人媽。 唔係唔係， 嗰種火氣啊！ 佢你冇話佢火氣啫，一樣嘢就我翻到嚟，而家佢面對啲 A.C. 咁嘅艱難咧，我而家已經係一個精，即係我冇話佢自己覺得啦，佢一個咁嘅精神領袖，甚至乎佢已經係一個唔係一個隊長噶嘛。 佢已經係以身作則地去做嘢俾你知。嗱，我係大佬，講完。That's all， 唔好嘥咁多口水啦。 A.C. 而家就是一樣嘢，就係除咗人腳補充之外，即係要年青化或者係要更加強之外咧，有咁嘅精神領袖翻咗嚟咧。當年佢都為咗 A.C. 而買皇馬噶嘛，因為經濟差嘛。佢話我自己走唔緊要，因為我有筆錢我俾到 A.C. 用。而家呢個精神領袖翻咗嚟，有個即係已經有一個好好嘅元素俾 A.C. 去翻生啊。 即係講真，調翻轉講啊，好似阿沙比仔話齋就係話，你艾力格你行出去肯定俾人打啦，係咪先？我 A.C. 嗱，我第一時打你啦，咁嘅表現係咪先？即係咁多句啦，即係話卡卡翻到嚟，其實對於球迷嚟講都係件好事嚟嘅，起碼總好過日喺皇馬坐板坐到硬啦。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翻 A.C. 始終即係可以釋放到佢自己啊，因為佢喺皇馬真係太過不愉快啦，搞到 就係多句啦，即係話其實佢都犧牲咗自己，係 啊， 成全球隊嘅啫。咁講真，佢況且喺皇馬嘅日子，佢真係唔好過六年，係咪先？即係講真。真係白過咯，不過算啦，即係歷史嘢過咗去啦。 其實佢真係黃金生涯嚟嘅，就擺咗皇馬度 去啦。通常皇馬都係球星嘅墓地嚟㗎，呢樣嘢大家都知啊。 即係外界形容嗰啲馬戲團生活嚟嘅。 唉，再講，即係希望 贏得好喎、 啊。即係我哋再嚟緊講呢個，希望唔會係下一個皇馬球員，即係唔會撞衫皇馬球員啦。講邊個咧？ 好有機會係 尼庫巴爾啦。 可以上喎、 啊。係啦，咁咧，巴塞嘅太上皇阿格魯夫咧就講一句話，無論巴爾嘅9100万欧罗又好，1亿010万欧罗轉投皇馬都好啦，呢個舉動都係荒謬嘅。因為本身咁樣轉會法，令到巴爾咧就承受額外嘅壓力，咁咩重磅啊，令佢舉步艱難啦。咁老實講，即係其實我又覺得。是不是真的值呢9100万？ 绝对是不值的。你想想你想想他那个表现我不是说个表现即是你有时候你要计那个如果你是要去到即是以英镑来计已经高过斯朗8000万英镑的嘛。你如果真的要钱去衡量球员那种表现你要比斯朗那个表现更加犀利。即是根本你如果即是你要做到一样东西就是比斯朗和比美斯更加癫。你点可以？你而家真系有成八千几万磅八咧呢个我膊头。 另一样嘢都系投资嚟嘅，咁啊嗰8000几万磅唔系话佢而家就即刻系已经能够超越 C 朗，只不过话咧就系佢比 C 朗后生好几年啦，咁啊可能 为 C 朗啊。 第二跌 walk 之后做准备啦，咁又入翻个都系，其实 第二个斯朗 以上届佢热刺嘅表现咧系现象级嘅，但系至于你话值唔值嘅话，对皇马嚟讲可能值噶，就系佢卖波衫啊嘛，可以。 对于皇马嚟讲系值噶，点解咧？佢可以打出嚟有个噱头，我双翼齐飞啊嘛。 嗱，即系唔讲啦， 佢皇马好中意玩呢啲噶嘛。 唔系嗱，呢一刻嚟讲咧，就系皇多一句啦，佩雷斯继续明星化效应政策啦，咁啊贵价买咗佢翻嚟，嗱水唔水货唔？但是今屆聯賽上陣10次，7个入球6个助攻，其實 個 效率是合格的。 Okay. 但問題就是話，你咁嘅價錢，是不是應該做翻啲超級的效率呢？大佬，你斯朗上陣16场入30球，嗱咁嗰個就離譜啲嘅，老實講， 誇張啲。 咁不過又咁講喎，即係斯朗同佢同場嘅時候咧，即係卡利夫巴爾係有啲忌諱，我覺得有啲波咧可以射咧，佢都寧願交。 喂，即係我，所以我即係咧，點解利雲道夫斯基唔肯過嚟就咁加？大佬，你皇馬咁多射門員喺度，係咪先？即係專責嘅射門員都有兩個。 我成日都講，我俾你入到69球又如何啫？你暴露咗你隊波個弱點啊嘛！ 最 明唔明白？ 即係大家球迷公認嘅C朗係啊，球場王子啊，對唔住，人場王子。大家睇佢射罰球，即係專射人場嘅都明白。呢樣嘢真係講出嚟又係笑料嚟嘅。咁講開11号啦，咁啊，唔真就講多11号啦。麻煩你下幅相唔該。 嗱，講緊呢個新任巴塞隆納十一號嘅尼馬啦，即係初初擔心佢死人上腳踢法咧，同埋瘦啊嘛，即係去歐洲戰場會俾人撞死咧，係咪先？咁再加上就係話，大佬啊，你巴塞隆納人都只有球巴美斯喺度啦， 其實都幾標誌性喎，即係一年裏邊咧有兩個都係歐洲好多大球會想要一啲年輕即係新秀咁樣啦，咁啊皇馬有卡爾夫巴爾，咁啊巴塞有尼馬，即係難免咧又會有啲直接比較，而咁啱隊中咧都係要遷就於一個超級大佬， 即係一嚟要習慣要坐住做二佬先啊嘛。當然卡爾夫巴爾係咪二佬咧？老實講一定唔會係。 哇！呢個係西甲嘅生存空間嚟咯。 係，但係有一樣嘢好嘅， 就係識踢波之前要先識做人， 識做人先。 哇！呢個形容勁好啊！ 大家會心諗就話尼馬究竟？會活在呢個美斯的陰霾之下呢，咁啊證實咗其實幫美斯傷出嗰陣時候，尼馬呢個十一號位就好似麥泰萊當年嘅角色咁啦，係啦，挺身而出進攻嘅，即係變咗係好似巴西國家隊佢嘅角色一樣，就係話一個隊中嘅組織啊，進攻核心就落咗喺尼馬度。咁當然啦，單計數據就係話十五場聯賽六個入波八個助攻，好似睇隆巴爾嘅飆車。 係啊，尼馬其實只係巴塞嘅第五得分手咯，即係如果睇翻嘅話。 但係佢含金量會高過巴爾好多咯。我自己個人見。 但係雖然話含金量高好多，但係即係今年啊，即係教練方面將嗰個巴塞改造多啲，即係每一個人佢分擔嗰個攻擊咧多啲嘅，所以令到阿尼馬嗰種即係佢光芒四射嗰個表現嗰個可以。表現到的程度是有縮窄了，還有一件事就是你來的隊呢是巴塞不是皇馬，你一定要是 你要投入這隊波的、那個、那種程度呢，就是要跟他打得順一點，一定是難過在皇馬的。皇馬的是什麼呢？每個人他都發揮自己最勁的一面嘛，你不需要怎麼打組織的，你落到場都好像巴黎那樣爆了斯朗爆了，跟著誰你得迪馬利亞拿到波派給他們，但是巴塞不是的，巴塞就是 所以我早幾個月前跟文傑和你們一起做節目都說了，今季巴塞隆拿咧係真係痛定思痛，係真係要求變。我俾就算你美斯好翻，咁點啫？佢都會有傷嘅一日，傷咗咁樣又點咧？你一定要有個尼馬喺度，先至可以搞掂。同埋你嗰個求變嗰個心態咧，你係話到俾啲球迷聽，我係變緊，同埋佢真係好進取咯。 同埋都即係隊內面對一啲老化嘅問題啦，即係呢個都係主教練必須解決嘅。即係老化問題，除咗講緊嘅係可能場上邊你個狀態 keep 得冇咁好啦，另外最主要其實係體力問題。大家都知道巴塞隆拿其實係打緊一啲壓迫性嘅打法啦，即係隊隨住隊中越嚟越多老將嘅隱退，即係未至於隱退嘅，就開始。慢慢體力下降落嚟，即係譬如沙維啊、恩尼斯達啊，或者甚至佩奧爾呢啲咁樣，即係一定要去改變咗個打法，控球唔好咁多啊，即係唔需要做一個快速嘅超快速嘅逼搶，咁先其實只係咁樣先可以殺到另外一條血路。 因為始終嚟講咧，你好難避免就話小白、恩尼斯達同埋沙維嗰啲老化咧，咁變咗其實都要就翻。咁但係當然啦，尼馬一樣嘢好就係話，起碼佢呢一刻佢個光芒係收斂咗。但不等于说他之后的时间留回力可能在世界杯里面再闪过呢，是不是这件事大家未知，况且现在尼马不是打差，是不是起码就是说他起码建立到在巴塞隆拿建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这里，这件事大家没得拗的。Okay? 当然说回2013-14 年球季最具风云性的球队，莫过于当然是欧联派七蛋俾巴塞嗰隊拜仁慕尼黑莫屬啦，老實講， 破紀錄五 四分狼啦， 即係咁講啦，就係亨利基斯帶領之下咁啊，拜仁哇咁快嘅手足，即係喺亨利基斯帶領之下咁啊，拜仁慕尼黑2013-14年真係可以大豐收啦，係咪先？德甲啊、德國杯啊、歐聯啊咁。甚至乎就係話喺哥迪奧拿接手之後，連埋個世界冠軍球會杯都攞埋。咁最誇張嗰樣嘢就喺聯賽入邊破盡22項紀錄，前無古人咁攞呢個德國聯賽冠軍。咁啊，當然啦，最即係成季最令人津津樂道嘅，當然就係話用一個壓迫性嘅打法，完全地將呢個 Tiki Taka 呢種打法收咗皮啦，係咪先？即係兩個人送咗七隻光彈俾巴塞啦，係咪先？咁啊，變咗即係呢樣嘢其實真係。喺哥就算话亨利基斯又好，或者而家哥迪奥拿接咗手都好啦。咁其实而家除咗话捧杯捧到手软之外啦，咁喺联赛方面，其实而家16戰14勝2負44分不败，主场9場全胜添， 系 冠住德甲噶啦。咁啊甩开利华古逊7分啦。咁变咗其实。 拜仁的勢是不是今屆還可以繼續强势保持下去？ 暂时看就应该是，即是国内啊对手越来越多，咁啊迟啲我哋一阵会讲嘅利云道夫斯基嘅转会咧，亦都系加剧咗呢个拜仁慕尼黑同其他德甲嘅球会嘅。 即系简单嚟讲，一个垄断嘅局面继续垄断啦，系咪先？讲真，你都拉低晒所有对手咯，系咪先？你仲要买多支枪翻嚟，大佬啲对手俾你射死晒啦，你仲啊？仲打条丝啊？咁冇人，咁冇人识嘅。 可以去埋下一张相，就系讲紧啱啱威哥讲紧嘢啊，系就系呢张啊，即系。多蒙特咧就喺呢条河嗰度钓鱼啦，咁你睇下拜仁做紧啲咩啦？ 我钓你钓紧你啲鱼咯，系咪先？你即系讲真，我钓我喺今届喺条河度钓咗个奥巴梅人翻嚟，你啊搞我利云道夫斯基， 系啊，咪即系成堆鱼啊，直情喺后边。 呢张图系咩咧？呢张图系攞嚟讲诶资本家点压榨啲基层咧？其实即系好简单，啲基层我咧，我哋喺最天然嗰度就攞啲鱼，即系等于阿多蒙特，佢可能喺最开始 做鱼塘入边打鱼， 系啦，我可能自己即系可以慢慢发展出嚟。我都可以釣到咁多魚，但係如果資本家咧，就突然間可以買咗我鱈魚， 買咗現食，買你現食，用高價買你現食。 我哋而家先賺一賺拜仁先，一陣先再講拜仁同利雲道夫斯基嗰單嘢。 即係講 今日繼續講翻二零一三年咧，其實頭先米哥咧有提到嘅，一破盡所有紀錄，22個紀錄係嘛？ 廿二 講係嗰個22個紀錄咧，其實咧我哋喺暑假嘅時候咧做總結咧已經總結過，咁啊嚟到2013年嘅尾段咧，佢其實即係有啲數據是值得講一講的，即係嗰五冠王就包括德甲冠軍、歐冠、德國杯、超級杯和世冠杯嘅。咁佢就亦都打破了一個封塵的紀錄，這個是去到10月31日才破到的，即是2013年的最後一天，就是破了一個30年來漢堡保持的一個36場的不敗紀錄，由拜仁就改為41場，拜仁在2013年total就打過55場比賽，當中只輸過兩場，其中一場輸俾阿仙奴，係啦， 哇，勁啊，勁啊！我覺得 我要澄清先，因為咧呢場波係冇列貝利、冇小豬先要輸嘅， 當係 咁阿仙奴傷兵 事 嚟都 keep 咗， 事實嚟嘅，事實嚟嘅， 真 係 傷咗嘅。 係啦，咁另外一啲紀錄咧，亦都係2013年之後咧先見到嘅，就係2012年最高積分紀錄啦，連續入球場次最多紀錄，同埋歐冠連勝咧。最高紀錄咧，亦都打破埋巴塞隆拿嘅紀錄。先前嘅紀錄係九場，而拜仁慕尼黑咧係足足輸完俾阿仙奴之後咧，連勝10場嘅。 嚟緊都仲可能 keep 得住嘅。咁呢個紀錄多一句啦，即係紀錄 輸咗俾曼城啦。 哦，紀錄咪嘅嘢，其實仲有機會破嘅。而家拜仁咁嘅強勢啊， 即係喺2013年裏面咧，其實真係包攬好多紀錄。大家可能提到即係2013年足球咧，拜仁真係不得不提嘅。 啱啊，佢除咗話即係戰績方面要提之外，其實講嚟講就話佢嗰種前場壓迫性嘅打法咧，咁啊衍生咗一個戰術性嘅革命喺度。 嗯， 咁呢樣戰術性嘅革命就係點樣講法？就係話咧建立於之前嚟講一篇報道就係話當 Tiki Taka 呢樣嘢喺歐聯完全被拜仁收咗皮，係完全地收皮之後。咁咧，大家就喺度討論緊話，究竟而家個足球戰術潮流趨勢係點咧？4231啦，433啦，咁究竟雙箭頭陣式呢個仲有冇市場咧？呢個大家可以值得喺度研究一下喎。 即係篇文章有講到即係佢揾咗個例子出嚟啦，揾咗幾隊啦，就包括哇！佢話雙箭頭其實都仲好，即係有市場可以打得幾好，同埋俾到貨俾大家睇嘅。咁佢攞個例幾個例子咧，就曼城啊、古路同埋尼加道嘅配搭啦。咁利物浦嘅蘇亞雷斯同埋史努列治啦。咁就馬體會嘅韋納同埋哥斯達啦。咁就仲有巴黎嘅伊巴謙內同埋卡雲，即係佢揾係揾到呢啲做例子。咁其實我自己點睇就話呢啲咁你會睇到我就係、是即係馬體會同埋巴黎嗰邊咧，即係伊巴謙內佢啲組搭，我冇點睇到。佢揾頭嗰兩個例子咧，即係以曼城同埋利物浦嚟計咧，其實佢講過呢兩個，即係呢啲叫雙前鋒配搭咧。你見到阿古魯同埋蘇亞雷斯。佢都唔係一種傳統喺禁區裏面等人哋，即 係 俾波你輸嘅。即係以前如果打雙前鋒係乜咧？兩個前鋒都係咁樣嘅。佢呢篇文章都有講嘅。佢話咧，以前嘅別前鋒配搭咧，一係你一高一快，一係咧一個創造者，一個終結者。 係一高一快就比較經典嘅奧運啦、科拿、 奧運同埋 再講得耐少少，新特蘭嘅菲納斯同埋呢個昆尼啦， 嗰陣入30球， 係咯。咁其實調翻轉講，其實我自己個人意見咁睇法就係、是。 话其实阵呢样嘢其实系一个摆新箭头呢样嘢纯粹一个摆位嚟嘅啫。 讲 真，因为随住个打法嘅情况，加上就话教练嘅调配，其实你个企位系会随时会调配。即系举个例，一个柱凳式一定系嗰个位噶啦。咁但系你拍住另外一个系唔同属性嘅前锋，其实可以衍生唔同嘅效果出嚟。譬如哇，你而家车路士个举个例啦，你即系虽然话就话企下费托啫，系咪先？咁但系后边嗰三个举个例，奥斯卡企可以企箭头喎，佢嘅能力。 其实我即系我谂法就系佢。他說現在說雙箭頭還有沒有市場呢，其實我覺得他說得對的，但是另一半他沒有說到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的傳統想法就是442雙前鋒，現在都有雙前鋒的，但那個陣法就不是442。即是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例如現在是什麼呢？就你當說433來說，433前面那三個位呢，總有一個有兩個位其實近似於邊中場和副鋒的位，那有一定是正前鋒。其實利物浦都給了出來的，那433是什麼？最前面那三個其實就是古天奴、蘇亞雷斯和 史努利茲。 史努利茲其實是433最中間的位置，那兩邊的蘇亞雷斯和古天奴，古天奴再墮後一點，那這個就是433陣式。其實他史努利茲史努利茲和蘇亞雷斯比例看，他都是兩個雙前鋒來的，所以你要怎樣 去融合那個陣型。另外一件事就是一個4231的陣，4231的陣點的變化呢，有時候那有個位置呢，4231佢有个变化系咩？其实有个变化，少少嘅变化就系4312，即系点样咧？我去或者系433变出嚟，就系嗰个嘢就系、中间嗰三位咧，其实铁定嘅，即系所谓嘅中场脊骨就系、防中、中中同埋攻中。咁、另外就系、如果你再点演化佢，你有两个前锋要再喺禁区多啲活动嘅，咁咪最前面有个二位咯。个一位系咩？即系4312嗰个一咪就系一个进攻中场，可以变到翻出嚟。即系如果好简单一样，双前锋有话其实咩阵法好？双前锋系睇你个教练点用，但系传统嘅442俾到嚟话，传统嘅。两个箭头的前锋呢，就不是现在所说我们打两个前锋那样东西 来的。或者简单一点说，沙比仔其实讲的就是有一个前锋就站在以前原本前锋的位置，而另外一个就站翼的位置， 都或者未必一定是翼， 是或者中间站那个位置就 我有个形容词，就是另外那个前锋是三集区 的杀手。 我举个例子，其实即有个例子活生生是多蒙特，现在的做法有时就是将这个莱斯、奥巴美扬同埋利文道夫斯基三个摆最前，咁但系问题就 系 话，当莱斯褪后打九号半嘅时间，咁咪又系四四二，系咪有咩分别先？嗱，老实讲，所以其实呢样嘢就系取决于就系话，其实讲到底有一句呢篇文章入边有一句说话咧，好精嘅，一定要讲就 系 话，阵式系死嘅， 系啊， 系活嘅， 演嘢 系啦，你点样去？点样去即系话界定翻呢样嘢有冇市场？唔系，其实唔系你决定有冇市场，而系话个阵式同埋你个班底有冇需要呢样嘢。 个班底就一样，就话个球员而家多咗责任，即系而家啲前锋咧，以前啲纯即系以前系单一个前锋喺前面你去哨去杀啦，而家啲前锋要多咗责任，即系你要跑边位多啲，令到你自己可以教练俾到你个阵式去变化更大。 所以喺度咧，即系想要查一查王老师真系老老实讲， 有你 四四二有四四二，咪搞张位俾阿云佩斯摆前咪得咯，系要屎忽鬼张位俾佢摆左边嘅，真系正契。 即系我想 另外一样嘢想讲咧，就系、其实呢样嘢嘅衍生出嚟咧，其实同依家嘅后卫系统系有关系嘅，即系一路打开一个双中坚啦。咁啊，其实足球嘅战术变化咧，嚟去都系揾对方嘅缺点啊嘛。咁、当一啲中卫而家系习惯咗应付单前锋嘅时候，通常咧就一个长期跟住啦，另外一个就负责抄嘅。咁而家佢变翻双前锋嘅时候咧，就两个站桩嘅球员就好似一个跟住一个咁样。 因为你一个前锋拉散咗个位，而另外一个就要专心跟住。平即系古典前锋啦，简单 系即系其实开始系有啲唔习惯喺度嘅，即系同翻90年代咧，你可能呢啲嘢对两个中卫咧，其实对佢哋系冇乜威胁，但系而家咧慢慢随住时代嘅演变之后，过咗10年之后咧，又好似会复活翻。 即系等于好简单啫嘛，即系着衫嘅潮流一样，就10年前兴嘅嘢，20年之后会再兴翻。因为事实就系咁，即系但系又调翻转讲，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塞，系咪先？你呢种打法，你压迫性去破坏啲组织性嘅踢法啦， 同埋。 同埋我想補充一下咧，就係無論你係442好、433、414啊，或者4231點樣都好，最主要就係你點樣去，你班球員點樣貫徹始終去執行教練俾你嘅 plan A、plan A、plan B、plan C， 同埋就係兩翼落底啊，高空吊入去啊，前場壓迫啊，點樣去逼搶啊？睇下你啲班球員係點樣貫徹始終去執行個戰術啫嘛。 啱，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話，其實講到底就係話，始終有一日技術型嘅球隊會再用他的技術或者組織的打法去破解這個即是壓迫型的這個後話啦。其實即始終足球這件事跟個潮流一樣繼續會變的，是不是？因為剛才講戰術革命這件事呢，就也都提到就是說剛才講的多蒙特也都講吳爭再講完了，就是說雷雲夫斯基就自爆了自己去這個伯蘭慕尼黑季尾的時間啦不過講呢單嘢之前，講一句先，即係等阿仙奴啲擔心就係阿仙奴仲唔買前鋒，單靠肌肉特質都冇人行。 係 咁啊 ，Del Boy 講嘅呢樣嘢，我呢唔好俾意見啊，聽晚先講，唔俾你講。係即係留翻聽晚英超大家對手足。咁啊，而家講到就係話利雲道夫斯基去拜仁啦，咁啊頭先講咗一句就係話喺壟斷局面入邊再加壟斷啦，係咪先？講真多一句，拜仁係咪先？而家真係咁多武器都射死曬對手咯。你唔係 或者我講一講少少。資料先啦，就是話皇馬咧出8100万咧，同埋呢個六年嘅合約咧，就諗住就買呢一個利雲道夫斯基翻嚟嘅， 都黐線。 950万 咁，同埋咧950万年薪，同埋加1000万欧元嘅簽字費。 係， 但係就即係利雲道夫斯基都寧願選擇咗去拜仁， 俾我都不為所動啦，大佬！你皇馬咁多專責射門員喺度， 所以 齋射 冇咁激，冇咁激。 呢樣一樣嘢嚟，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心理壓力啊，即係當你如果皇馬開出呢個條件，而你最終揀加盟皇馬，你連拜仁都背叛埋，你呢世都唔使翻德國。你知波蘭同德國嗰個關係幾密切？另外一樣嘢就係多蒙特嘅球迷一定話你貪錢。 唔係，喂，仲有一件事就係、是、大家都知道皇馬更衣室係幾咁混亂嘅啦。你埋邊堆先，大佬？你又唔係葡萄牙人， 仲有一樣嘢， 你又唔係西班牙人。 皇馬前鋒歷來以嚟有邊個有好下場？ 所以點解喎？ 即係要考老筋啊！ 即係好啦，嗱，即係 連老二都咩嘅？ 老二嗰陣時話永叫佢簽咩永久約啊嘛， 結果咪不得善終。 唔係咯，話退咗役之後，仲可以球會做嘢噶嘛？咁又點啫？ 嗱，所以而家講到呢樣嘢就好啦，去到拜仁啦。咁其實究竟大家會覺得？即系拜仁系咪继续好垄断咧？定系觉得拜仁系咪一定？ 哎，见到天野喺度，直接啲问啦，拜仁系咪黑人 憎？老实讲，我唔会问，我问拜仁系咪黑人憎嘅。 我直接问天野，拜仁系咪黑人憎？你 嗱，我好平均咁讲，即系我唔系以德甲球迷，我都唔系咩拜仁乜，我就问一样嘢。我因为我 你俾咗天野答咗先啦， 天野答咗嗱， 著名拜仁球迷。 我想更正翻红魔 牛奶仔 少少嘢，我唔系觉得拜仁黑人憎，系觉得拜仁扑扑街啫。 唔係，咁講真，嗱呢、這個呢個世界係冇撲街與唔撲街嘅。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你肯賣我肯買啊嘛。喂，講真好老實一句，你多蒙特唔缺錢，我點叫你都唔會賣人俾我噶。 咁但係問題就係、 是、你係咪先？ 但係 喂呢個 太 係唔係同埋就係話轉會市場時時有。但是好像利雲道夫斯基呢啲真係做到咁撲街咧，我真係未見過。但問題是喂你不可以入曬拜仁數，喂雖然我今天冇著拜仁，唔敢著，即係驚行出街俾人打。 繼續 有時即係有時啲嘢就有時就你轉會唔緊要，你唔好做到咁肉酸。你要同你個多蒙特搞到即係個球會搞到關係 反 曬面轉差。 好，我哋唔好 focus 喺利雲道夫斯基喺度嗱，再問多次個問題，拜仁係咪黑人憎先？ 拜仁唔黑人憎㗎，係 咪球會調翻轉講？其實如果 喂，同埋我想即係講一樣嘢就係、是、喂，有咩話黑人憎唔黑人憎啫？喂，講真，大家都試過面臨破產， 嗯， 點解人哋可以風生水起？我訓練班球員出嚟，個個都要雞飛狗走啫，即係咁啫嘛。你唔可以話人哋有錢與冇錢，點解人哋有錢你冇錢？ 即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係咪先？喂，拜仁都試過，即係撲街撲到爭啲破產。 係 點解人哋喂？食下腦，點解係風生水起啫？ 唔係即係咁講啦，唔係冇單計話拜仁呢鑊嘢黑人憎啦，要計嘅唔該連埋上年股山條所一齊計啦。 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啊，只要你拜仁同多蒙特咪即係 TVB 同 ATV 掛咗嘛。 黑唔黑人憎一樣嘢啫，其實唔係話叫黑。 叫唔叫黑人黑人憎形容啊？就係、是、一樣嘢就話拜仁就好簡單。頭先阿咪哥你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而家好似喺古代打仗，我攞矛攞我好白好利嘅把 刀。係啊，拜仁 係 咁。 我就係想問拜仁點解要買支槍咧？ 係咯，喂喂，你搞錯咗。拜仁你 買支槍翻嚟做乜先？你連歐聯都砌到巴塞咁樣。 大佬啊，你而家 唔係我心諗佢巴塞係咩咧？唔係之前拜仁係咩咧？可能真係有宇宙球隊嚟打地球，所以我要爭下利雲道夫斯基先。 唔係佢打衛星人啊！ 係啊，我真係為拜仁。 同埋點解我會話利雲道夫斯基點點點咧？因為我記得未打歐聯決賽之前咧，佢條友咧就講明係永遠唔會去拜仁嘅，即係永遠係當拜仁敵人嚟嘅。但係一輸咗咧歐聯決賽之後咧。咁唔知點解嗱，我可能係中間經理人，即係可能經理人挑撥離間啦，定點啦？佢就即刻放風，又話去拜仁又成啦。即係點解我又唔中意呢啲咯？ 但其實我即係點解拜仁係咪真係仲有需要買個咁嘅前鋒翻？係咪就文迪蘇奇好？ 其實唔需要買啊！我覺得冇人可以。 再加埋個戰術，其實可以唔用前鋒啊嘛。 嘥氣啦！即係我 所以你根本都唔需要買咁。 你當年你高路斯同高美斯，大家知道邊個贏咗啦？ 不過又咁講，即係拜仁簽佢翻嚟又唔使錢，又唔使錢又送上門，咁啊真係好難做啊！ 但係有樣嘢喎，佢黑人憎喎，呢個真係會影響到咩嘅？ 嗱，即係咁講啦，估物論點都好啦，其實事實擺在眼。我自己個人意見就係、是，利雲道夫斯基某程度上都幾敗家嘅。老實講，對皇馬入四球係咪大曬咧？大家都知道皇馬條後防咩料㗎啦，算把啦，呢啲嘢留翻下季。 同埋我真係 依家望 Facebook 咧，即係天下足球嘅專業咧，就出咗一個 post 話咩曼聯變天，有英媒爆出咧呢個曼聯決定解僱莫耶斯。 哇！ 咁啊，大家覺得 聽日就有嘢講啦， 聽日有嘢講啦。 頭先啦，嗱，聽日咁樣，莫耶斯係咩咧？頭先阿台長咧就有一個形容詞形容得很好，他說他就是曼聯的689。 現在我們在這裡有一個人說預告明晚究竟梁振英快點落台，還是莫耶斯快點落台呢？這個 系啦，呢个曼联689，点解话佢系689？我唔知头先台长冇解释，但我估到一样嘢就系，而家佢咁多人即系范仲争，喂咁多人想叫你落台，你都冇得唔落啦。 自己谂啦呢啲嘢。 听日英超啦，讲。 听日英超大家都再讲，今晚吹住咁多先。嗱，听晚同一时间再见，热血大球车。 好， 拜拜。